大匪看天啊！寻日读咗两节，本身谂住六六节嘅，咁后屘又有嘢做，咁寻日咧就食咗个全蟹宴，咁啊真系争啲啦！咁咧就原来咧喺网上卖广告请人系有力嘅，咁啊出咗三个人咧就睇到我哋招聘泥头车司机咧打电话嚟见工，咁我哋有请十几人嘅，咁如果有兴趣嘅，真系揸车嘅，咁可以介绍个朋友啦，咁啊人工啊一般啦，两万零蚊啦，咁但系就。有段时间做下咯，因为始终都系做基建啊，我哋啊要送啲钱俾啊，我哋贡献我哋嘅祖国啊，咁啊好多钱要使啦，咁啊讲一讲先啦。咁咧本身咧我就好想讲呢个 Facebook 嗰个啊苹果头条咧就系、是、网店咧就499蚊买咗一卡嘅钻石戒指，然后话人哋卖假嘢，好想讲嘅，留翻星期二啦，星期二啊同阿。我哋嘅新晋靓女阿雪儿姐讲啦，咁我咧就招募紧咧啲女性咧就做呢个节目主持嘅，即系我想做多啲女即系女性互动噶啦。至于嗰个虾条服唔服咧，其实就系我自己吓就想做多啲女性节目，咁我带头嘅啫。咁其实都想。啲女仔自己做啦，不过咧就有我咧，可能开头咧就有啲人熟悉我啦，咁有少少 view 啦，咁希望留得低啊，佢自己再做得好啲啦。咁啊，雪儿姐咧，因为佢做美容嘅，咁佢自己本身都有几个靓女咧，有啲兴趣，咁咧可能下个礼拜二咧就嚟现场参观下，如果佢哋兴趣咧，咁我就佢哋继续啦咁。咁咧呢一节啊，又要讲下萧若元先生。萧若元先生呢是真的很劲。虽然呢他做了一些东西好我不理解，同埋我觉得呢啲根本就好乞人憎的东西。但是他的头脑他的见识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我做工程的，那么这一节特登歌颂萧若元先生。啊即是我讲件事而已。他好久之前在最新消息同埋喺呢个喺嗰个叫做逍遥游，佢讲过两个观点。而家今日佢所讲嘅嘢，香港政府呼应佢做咗同一嘅嘢。咁有啲人话佢灯神，我从来冇讲。因为呢冇人永远百分之百啱，亦都冇永远嘅人百分之百错。因为始终呢个世界呢历史或者事情嘅发展虽然有佢嘅逻辑性，但系亦都有啲非必然性，所以好难讲。所以咧，有啲嘢眼光够准，同埋佢讲嘅意见，佢讲嘅嘢系劲嘅，我哋就赞佢。譬如好似我之前做咗一节，就系佢讲罗康瑞、罗家瑞屋企，我嗰日直头做咗一节节目咧，我就乜佢老母，因为咧，我觉得佢唔啱，但系。后尾都好啦，因为佢69岁生日咯，当一个年纪咁大嘅人，72从心所欲都做唔到嘅，咁都同情佢，有可怜佢都得。因为如果到咁嘅年纪，我做任何嘢，我都仲有啲嘢可以揿住，为咗啲嘢而奔波，而唔能够将自己认为啱嘅嘢咧去讲清楚咧，我觉得唔好。即系不如以前嘅萧若元咯，吓咁讲讲咧，劲嘅地方，第一发展河套区，未有而家呢一个叫做高新科技园啊，创新科技局之前，佢大力话呢个多余嘅创新科技局，但系喺呢即系萧若元啊话创新科技局系多余嘅，但系佢话你只要欠缺土地，同埋咧想香港咧创造就业居机会，系应该发展河套区。佢当时咧我记忆嘅咋，我冇听翻噶，但我记忆，我真系佢 fans。佢讲过河套区咧就系、是、深圳人可以落嚟翻工，而香港人咧就可以咧喺呢度咧做企业吓、啊，或者将我哋嘅水货城就搬咗河套区。其实好多嘢呢佢讲得啱㗎，譬如好似后咪嘅水货城啦，虽然唔成功啦，其实都系佢嘅见解嘅一部分。先行啦，唔知嗰啲人有冇听佢，但係而家发展河套居呢五公里 真正落实咗，因为我下个月呢我呢就有车入去做内运㗎啦，河道居申请咗禁居纸，係要入去真真正正要平整工程呢，做晒所有嘅前期工作。二，香港政府拨咗100亿出嚟係做呢个项目嘅发展河道居，但係香港政府未提出之前，萧若元係提出咗，唔知係咪有听过佢讲嘢。第二，佢话香港嘅持份者好多嘅围头人啊、地产商啊、收咗农地啊、中地嗰啲租户者啊、香港市民啊、集胜村啊，即係嗰条村有啲叫做原居民嘅，有啲即係外来搬入去嘅，土地冇拥有权，但佢起咗好多楼喺度，起到屋喺度准备拆嘅，攞咗 number 嗰啲，全部呢就应该做一个长远嘅发展规划，土地先至香港能够有发展嘅。但係呢，如果你要做一个长远嘅规划，因为要咁多人啊都有意见，都有利益嘅纷争，係好难做到的。尤其我哋香港唔係一个民选嘅特区政府，係委任嘅。唔係真真由人民一民人一票选出嚟嘅。即係而家我哋嘅特首，佢话只有一个方法，就係公开大辩论，邀请晒所有嘅人，然后做晒所有嘅咨询，大家开一场大辩论，讲出大家嘅嘢，然后整合咗佢，当公投形式好，收集意见又好，最大嘅公约数，然后做呢件事，先至能够推动到香港嘅土地改革。呢个系萧若元先生曾经讲嘅。我冇记错，因为应该冇记错咯，因为我真系烧粉，今时今日都系，但系唔代表佢做嘅嘢啱，但系佢嘅学识同埋佢嘅谂法喺而家你系一件一件睇到嘅。河套区实施咗，今日香港施永青啊、曾玉成啊。嗰啲左交啊，何启华啊，甚至嗰个叫咩啊，噏到唇边啊，好多建制派啦、乡事派啊，今日就真真正正咧，因为我唔知啊，我今朝早咧翻工嘅时候咧，我就平时咧我就会听阿石镜泉啊，同埋邝文斌做嗰个股票节目嘅吓，咁、啊、但系咧扭开心机。冇就变成咗个土地填填海，应该点样做？有一个公开嘅香港电台啊，播放紧就成三个钟头土地嘅大辩论。而家今日8月25号呢件事就开始咗，而我相信到最后尾填海会通过，因为。林郑系做咗好多好多嘅功夫，讲明填海，而家要填海，填海系点样填法？董建华出嚟吹鸡，话如果填大屿山，可以多110万人居住，吓、啊、去做紧呢啲嘢，跟住灭蚊，百蚊依蚊啊，咁啊要考虑郊野公园蚊嘅温床。啊！你话唔系嘅，穿凿附会，咁你就睇下而家系一件一件佢做紧吓、啊，跟住公司型合营系咪啊？公司型合营起房屋呢、這个，仲有乡村嘅农地收翻佢。而家成个平斜啊，或者好多落马洲啊附近好多嘅农地呢，系私人嘅农地呢，而家系好多人呢低价，其实高价啦，相对以前系高价，而家其实呢就系比实际嘅土地呢、啊、可以起得楼呢系好平，全面咁收购紧，成个新界区都系收购紧。为乜嘢啊？因为知道香港政府会真真正正做一次公开的咨询，然后做未来香港10年、15年、20年一个规划啦。所以好多嘅农地而家静悄悄咁， 啊，就收咗地。而我哋做泥头车，亦都亲眼见到，尤其大西北喺平斜啊、莲塘附近啦、啊、鸡岭啊、啊打鼓岭附近啦、啊，好多嘅地方，而家咧之前系拼命咁倒泥、收泥、收泥，啲泥头车出出入入，系将本身嘅农地全部平整咗佢，代价而沽。但系佢做紧嘅嘢，萧若元喺六七年前佢鼓吹紧，甚至更久。所以咧，我都唔怀疑林郑月娥可能都系萧粉，唔知有冇参加木槿花啦。啊，咁我本身咧就报咗年几名噶啦，但系从来冇通知，咁我放弃咗，因为咧我自己唔中意就系话为咗见阿萧若元。食餐饭，木槿花，其实我同阿孖仔报咗名噶啦，咁啊当然咧，我用个中文名啦去报，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啦，就从来都排唔到，咁啊排唔到就算啦，咁但系咧就都冇办法啊，要我重新再排，我冇咁嘅毅力，咁但系咧阿萧生。临尾讲两句啦，如果因为你有秃斑，你甩头发，啲人怀疑你健康有问题，我希望我嘅敏迪，我哋出嘅敏迪系专门修复免疫力系统巨神细胞过强互相攻击产生嘅疾病，食咗就会好噶啦，唔使等一年，价钱都平。如果萧生久不久，我都知你有听我做节目嘅。咁呢一节嘅标题就係萧若元，如果你想试下我哋嘅敏迪，修补到你嘅头上嘅秃斑，令到你头发好快生返，好似以前咁茂盛，同埋睇落你嘅人好健康嘅话呢，可以联络我嘅，等我抽下你水，睇下有冇多啲生意做啦。啊，多谢大家，下次返嚟。